珠怀人肉身，没过问，这已不情信。我仰慕怀人热心，要每人由爱变恨，实在太诱人。血流入大海的兴奋，这快乐太伤心，到最尾成为心瘾。而我太好人，情绪太安分，才能共你这么合衬。伤害多，做快感正合我心，热爱这份亡命感。我太好，好到再三挥霍，满足坏人一个。情绪太浓。